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之际，第21届金正日花节将在平壤隆重举行，其准备工作大有进展，已进入收尾阶段。本届花节的主题是红艳艳的金正日花盛开，祝福无限繁荣的金正恩时代。花节展厅总行程图案、各部分行程图案和宣传画都按主题得到完成，富有特色。朝鲜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委员会一方面积极推进花节展厅装饰，使之颇有异彩，另一方面到各级机关去具体的了解花节准备情况，并认真帮助展台制作与形成金正日花栽培等工作。武装力量机关、各委员会、省、中央机关的金日成花金正日花温室和首都的很多家庭为本届花节精心栽培不灭之花。